那么各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都在按照职责分工来狠抓落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20号，星期五，农历3月初五，谷雨节气，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啊，今天的11:13迎来谷雨节气。谷雨呢，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6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指雨水增多，大大有利于谷类农作物的生长。保健专家提醒说，这个时节养生保健要注意精神调养，多吃健脾胃祛湿的食物，适当温补，及时增减衣物，以免上火。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现在呢，扩散条件还没有扩散，还没有能够改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欠佳，外出的话要做好健康防护。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全市有降雨天气，持续多日的雾霾天将结束，气温骤降，请注意调整穿着，雨天出行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雾霾，北风2级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风3级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都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京桥的北沙滩方向，那么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望京西的进京，还有京港澳高速多家坎到大瓦窑桥的进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区马家楼桥区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到博物馆感受古代建筑之美。北京古建筑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它的所在地新龙潭有着怎样的历史？古建筑中浓缩了哪些巧思？今天我们就带您去其中感受古代建筑的魅力。第一道题就来了，在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是什么呢？ A. 中国建筑，B. 欧洲建筑， C. 伊斯兰建筑。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周五博物馆有范儿逛，就要带大家来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来了解一下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在电波中好带您来逛一逛，这是其中之一。另外呢，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如果答对的话呢，您将有机会获得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提供的门票2张，所以呢，请各位朋友要加油一下了。这是一件事儿。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呢，要特别的跟我们的朋友们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在之前呢也是跟大家这个发送了一个活动哈，就是咱们明天呢要举行这个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一个这个互动的特别的这个活动，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能够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所有的朋友们的这个名字呢，已经是发送到了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上呢已经是发送出来了，参加活动的朋友的名单已经发送了，请大家查阅一下昨天的微信公众号的第二条，请大家查阅一下昨天微信公众号的第二条。那么明天呢，这个有关这个博物馆讲解方面的这个专家还有我呢会带着您一块儿看首博的文艺复兴大展。那么也特别跟大家说一下，这次呢是我们是一共有15个名额请大家来，发送的朋友呢是特别的多，所以我们这次是按照这个前15个先发送来的朋友，他们呢是有机会获得这样的一块参观的机会。那如果前面的朋友打电话没有人接，或者是电话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才会就往后来顺延，请后面的朋友。不过呢，这次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其实也不用太着急，因为我们以后还会有多一点的这个机会，我们会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上次也跟大家说过了，这样的活动我们最近会经常的搞，所以呢，请大家一定也要关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刚才天气预报也说了，明天呢会降温下雨，所以呢，参加活动的朋友请大家要多穿一点，然后呢要带上雨具以防万一。好了，参加活动的朋友们，咱们明天见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通州鹿城棚改考古又有了新的发现。市文物局昨天透露，在距离鹿县故城遗址不到1000米的地方，又探明了古代遗址370处。通州区鹿城镇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地区的第04地块，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区域的北部，目前已经发掘清理完成汉代墓葬54座、唐代墓葬7座、明清时期墓葬2座、汉代窑址13座。其中一座汉代马蹄形窑址尤为独特，据初步判断，这座窑址应该是为周边修建墓葬提供用砖的烧砖的陶窑，这也证明了汉代砖式墓葬与窑址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红楼梦》这一经典的传统文化主题历来是文人墨客的吟咏对象。时隔2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计划在今年的4月22号发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3》的系列邮票，这也是中国邮政第4次发行《红楼梦》主题邮票。与此同时，中国集邮总公司也将于当天推出同主题系列邮品，其中不仅包含首日封、丝织首日封等大家熟知的邮品，还有红楼珍奇、通灵宝玉等别具特色的邮品。来看展览方面，广东现代艺术家司徒乔司徒杰捐赠作品展日前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展出这对兄弟画家的80幅绘画和雕塑作品。两位已故画家司徒乔和司徒杰是广东开平人，艺术创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上半叶，作品常常反映救亡主题。司徒乔曾创作过抗战主题油画作品《放下你的鞭子》和国画作品《异民图》。司徒杰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雕塑领域，他在1956年创作的诺尔曼白求恩像是新中国成立后具有经典意义的纪念碑式的雕像之一。说到雕塑，北京时代广场的主题雕塑群最近也公布了设计理念，并宣布将由18位雕塑家共同完成。北京时代广场建筑立面设计以水彩调色板为设计理念，通过建筑语言来表达建筑群体的开放性、青春的丰富多彩和活力。分散设置的18处广场雕塑具有较高的互动性和参与性。当旧货遇上创意，潘家园遇上南锣鼓巷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潘家园旧货市场的自营文创品牌店潘家园礼物最近在南锣鼓巷雨儿胡同开办了分店。位于旧货市场内的潘家园礼物旗舰店去年12月就开店了，推出了一批包括龙泉青瓷荷花杯、精绣团扇、中国风手机壳在内的文创产品。而南锣鼓巷分店的商品则区别于总店，更注重北京胡同韵味，其中包括鹰、知了、金鱼、螃蟹造型的纯手工制作的风筝，以及以胡同文化为主题的特色手杖等等。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喜欢足球，尤其是想去看世界杯的朋友注意了，今年去俄罗斯观看世界杯比赛的球迷将不会留下疑惑了，因为 VA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做出决定之后，相关比赛画面将会在球场大屏幕上重播，并配备文字解释，目的是告知球迷为什么这样判罚。国际足联本月正在对即将前往俄罗斯的99名裁判进行最后的培训，13名视频助理裁判已经被提前选出来，他们目前正在意大利接受培训，将会有更多的视频助理裁判从这99名正在培训的裁判中选出来。去年你读了多少本书？来看看有没有达到人均水平。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日前第一次发布了我国的阅读指数，并公布了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是 4.66 本，人均每天读书 20.38 分钟，超过一成的国民平均每天阅读图书时间超过一个小时，18到29周岁群体每天平均读书的时间最长。另外，有声阅读已经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移动有声 APP 平台已经成为听书的主流选择，有两成以上的国民有听书的习惯。对于喜欢新奇事物的人来说，马尔代夫的水下餐厅可能已经不够吸引眼球了。马尔代夫港利岛酒店最近宣布将于今年年底前开放世界上第一个水下别墅，这处水下住宅造价1500万美元，约合9400万元人民币，是海平面以上空间及专为在水下睡觉设计的两层结构的混合体，水下卧室位于海平面以下约5米处，现阶段建筑的整体结构已经安放到了海底，入住的客人不仅能够通过大片的玻璃窗全方位的欣赏印度洋的海底美景，还能够和鱼儿一起进入梦乡。爱喝咖啡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大量的一次性咖啡杯怎么处理呢？英国最大的咖啡连锁 Costa 最近表示，到2020年他们将回收售出的所有一次性的咖啡杯，以减少垃圾填埋。根据这个计划，咖士家一年可回收5亿个咖啡杯，现在使用中的咖啡杯是由纸板制成，带有一层薄膜。这家公司说，回收一次性咖啡杯的设备已经存在，而消费者需要做的就是确保把杯子扔进标准化的回收桶，从而避免杯子遭到填埋。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先来关注空气质量，目前本市仍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预计今天夜间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请大家做好健康防护。还要提醒您，近期这个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从明天凌晨开始，本市自西向东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降雨时段主要在明天白天，是全市性的降雨，降雨还会引起气温的大幅下降，预计气温会降低10度左右，而明天夜间呢将转为阴天。开车出行的朋友注意了，今后违法鸣笛将被处以100元的罚款。本市20套违法鸣笛抓拍系统声纳电子眼已经投入使用，主要分布在学校和医院周边等重点路口。从今年1月至今，声纳电子眼累计抓拍违法鸣笛3万多笔，预计2018年年底本市的声纳电子眼将增加到27套。再来看看京城的演出市场，想感受欧洲古音乐的独特魅力吗？不要错过今天开幕的中山音乐堂第八届紫禁城古乐季活动，将呈现三场风格独特的人声演唱音乐会，感受来自欧洲的古音乐。今晚波兰的拉莫拉古乐团将为古乐季揭幕，两件从来没有在中国舞台上出现过的乐器将会惊艳亮相，早期的羽管键琴还有早期的拨片鲁特琴都是音乐家根据14世纪的文献和绘画雕塑在现代复原的。喜欢芭蕾舞的朋友可以关注，今晚7点半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将在世纪剧院为您带来芭蕾舞天鹅湖。这次演出的 俄罗斯莫斯科州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是俄罗斯国家文化部直属领导的国家级艺术团体，具有国际一流的演出品质和荣誉。这部极具俄罗斯风格的四幕芭蕾舞剧《天鹅湖》体现了高度的表现艺术和芭蕾舞技巧，将观众带入极富个性色彩的俄罗斯芭蕾舞世界。 到博物馆感受古代建筑之美。北京古建筑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它的所在地新龙潭有着怎样的历史？古建筑中浓缩了哪些巧思？今天我们就带您去其中感受古代建筑的魅力。第一道题就来了，在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是什么呢？ A. 中国建筑， B. 欧洲建筑，C. 伊斯兰建筑。 哎，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提供的门票两张。来，朋友们一起动一动脑筋吧。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做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题， 锦坛玉雕是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香港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风雨起时，距今天呢就有400多年。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周五，又是我们带大家一起在电波中博物馆有范儿逛。建筑是凝固的生命，是无声的历史，这一点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坐落于新龙潭古建筑群内表现得尤为鲜明。它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它的所在地新龙潭有着怎样的历史？古建筑中浓缩了哪些前人的巧思？榫卯结构为什么至今让世人惊叹？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去感受古建筑的魅力。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社教信息部副主任李莹。您好，李莹。 你好，主持人。你好，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那么一说到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坐落在这个先农坛古建筑群里头，咱们老北京可能特别熟悉哈，这国安队有好些年的这主场在这儿是吧？ 对 我没说错吧？那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为什么是选址在先农坛呢？ 是这样的，因为北京先农坛它是一个祭祀多神的这个皇家坛庙，它在这个里边祭祀着先农神、太岁神、山川这个诸神和这个风云雷雨诸神。那么在这个坛庙里边，尤其是在皇家坛庙里边，它的这个建筑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一些这个建筑专家，还有一些这个政协委员，就是觉得应该把这么好的一个建筑向公众展示出去。于是经过这些专家和政协委员的多方奔走，于是在这个87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我们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筹备处。1991年的时候，我们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那么咱们现在这个博物馆是 是有分成几个展厅啊，或者是怎么样吗？跟大家介绍一下简单的。 没问题。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博物馆就是和这个我们现在的首博还不太一样。 嗯。 首博是一种现代性现代化的一种建筑。 嗯。 我们的所有的展厅都是在利用古建筑，在保护和利用古建筑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现在主要的展览呢有三组。 嗯。 一组呢是我们的这个中国古代建筑展。它是我们馆的一个基本陈列，它陈列在这个我们的太岁殿院落里边， 嗯， 来讲述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建筑的技术以及建筑的不同的类型， 陈列在整个院落里头哈。 对，古建筑里边， 嗯， 然后还有一组呢是先农坛历史文化展，它是陈列在我们的另外一组神厨院落里边， 嗯， 啊，它主要讲述了一下先农坛的历史文化的发展。那么这几年实际上我们馆也利用我们馆的一个现有的这么一个条件专门开辟了一个临时展厅、 嗯、 每年呢我们会推出不同的这主题的这种临时展览， 嗯， 然后满足观众的更多的这种对于古建筑的这种要求。 咱们这个古建博物馆面积有多大，大概有多少房子呀？ 我们的面积是挺大的应该是在7万多平方米，但是 那么大呀 但是我们的开放面积是不大的 啊、嗯嗯，开放面积大概有多大呢？ 大概3000多。 哦、嗯、然后就是咱们这儿刚才也说了，就是展览是在一个一个的这个院落里头进行的， 对对对， 是吧、 嗯、 那么这个先农坛您跟大家说一说它的来历呗，这个是古代这个进行农耕祭祀活动的地方吗？先农吗？望文生义就是这个意思了。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先农神啊，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农神， 嗯， 也就是我们的炎帝，他的这个是传说，他是有一个透明的肚子， 嗯， 他帮人们辨识百草，告诉人们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 嗯， 发明了农业，这样的话，我们的先民就开始了定居的生活，所以呢，我们的后代的人为了纪念他，纪念他的功德，就将他尊为农神，封建统治者呢，也将祭祀农神这个礼仪，这十分重视这种祭祀礼仪，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通过祭祀农神来体现他们对农业的重视，来表达他们对这种丰收年景的这种祈愿。 嗯，那么这个先农坛历史有多长时间了？ 先农坛它是始建于公元1420年，它同北京城的建成的这个时间是一样的，所以它同北京城的历史是一样长的。 这个是很长的这个历史了哈。那么刚才您也说了，古建筑博物馆所在地这个先农坛本身就是一处具有深厚历史和内涵的这个古建筑，而且您刚才说其实先农坛整个这个祭坛里头面积是非常大的哈。 嗯， 那里头有一些哪些就是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古代建筑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是3000平方米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展厅面积。 嗯。 那么我们的这个开放的面积呢，就是我们的景区面积会更大一些。 嗯。 我们首先我们的建筑主要分几组。 嗯。 一组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是那个先农神坛。 嗯。 它是专门明清两代皇帝专门祭祀农神的地方。 嗯。 那么后面呢，还有这个太岁殿。 嗯。 太岁殿院落。它实际上是皇帝祭祀这个太岁神的地方。 嗯。 我们老百姓一直说的就是什么，不要在太岁头上动土。就是 别在这儿。 对对，我就是我们这个太岁。实际上太岁神是老百姓虚构的一个神灵。 嗯。 它掌管着一年的农时地利和建筑营造，它是值年之神。 嗯。 因为和建筑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先农坛这个古建筑群里边也要祭祀太岁神。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先农坛是皇帝祭祀农神和清耕的场所，除了祭祀农神的我们先农神坛，还有我们准备祭品的神厨院落啊，它是过去用来准备祭祀品的地方。皇帝清耕完之后，皇帝这个祭祀完农神之后呢，他还要进行清耕，那么举行清耕典礼的地方呢，就是聚福殿和观耕台，还有我们俗称的一亩三分地，就是皇帝的吉田。这个是一组建筑。另外我们外边还有，因为吉田里打下来的粮食，它是不是说皇帝种完了我们就不管这个粮食了，不是，它是需要这个农夫来护理的，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这个粮食会放到神仓建筑群里边进行保存。 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呢，皇帝这个祭祀举行完这个清耕享先农的这么一个礼仪之后呢，他还要到我们的庆成宫建筑群里边去这个举行庆贺典礼。 嗯， 所以在这个北京先农坛的整个一个建筑群里边，实际上是分好几组的，按照公用分了很多组的这种建筑。 就是听您刚才介绍，就是这儿这还真是种粮食是吧？有耕田的地方， 对 有田地 的。 以前哈、 啊，以前对，现在这个一亩三分地已经不存在了。 那这些不同的这个建筑的群组，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特点呢？既然是古代建筑博物馆，肯定这些建筑都是有各自的精妙之处哈。 嗯，那么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太岁殿院落呢，应该是北京先农坛最大的一组院落。 嗯 啊，它是用来专门祭祀太岁神的。 嗯， 我们的先农坛呢，它是用来祭祀这个农神的。神仓院落呢，它是用来贮藏这个吉田里打下来的粮食的。这个神仓呢，就是因为这里边的粮食啊，它是不允许人食用的，即使他贵为皇帝，他也不可以吃啊。每年 那就供在那儿是吧？ 不是，是这样的。每年北京城会有很多祭祀的活动，比如说祭天祭地，那么这些祭祀时候需要做用的这个祭祀品就是从神仓里面来取的、所以它叫做天下第一仓。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经过修复以后，那个神仓的建筑群也是非常漂亮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开放。 那您觉得转这么一大圈下来，什么太岁殿、神仓、神厨啊，什么这个先农坛、神坛呐、等等这些，转一圈下来得多长时间呀？ 我们要仔细看的话，应该得有，因为我们有展览，我们有、现在我们有三组展览，中国古代建筑展、先农坛历史文化展，以及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华古村落的京津冀风情的这么一个临时展览，加起来应该要多半天的时间， 是吧？ 嗯， 哎，而且我那个查了一下，大家对于你们这儿评价，说你们这儿还经常有志愿者讲解，是吗？ 啊，对，我们上午9:30到下午1:30， 哇，太棒了， 有固定的时间讲解。 好，那么这个一会儿呢，我们再请这个李莹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咱们这个先农坛的古建筑群有哪些具体的精妙之处？另外呢，这个古代建筑博物馆里还会通过哪些形式来展现这个古代的建筑？又有哪些这个叫镇馆之宝哈？有几件还是很有意思的。来，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稍后带大家继续博物馆有范儿逛，稍后继续来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那么刚才那道题呢，也请大家来抓紧回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北京古建筑博物馆参观的资格，一个人可以是有两份哈。 我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电波放飞梦想，用话筒点亮未来。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重磅来袭，声音之战一触即发。 让我们相约建外大街丁十二号京城首家英皇电影城，带上口才，带上态度，展开一场声音的角逐。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20号星期五，农历3月初五，今天是谷雨节气，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今天天气的扩散条件还没有能够改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欠佳，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全是有降雨天气，持续多日的雾霾天将结束，气温骤降，请注意调整穿着，雨天出行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风2级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风3级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那么因为今天夜间到明天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到博物馆感受古代建筑之美。古代世界的建筑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曾经有过大约7个独立体系，其中有的或早已中断，有的是流传不广，成就和影响也相对有限。如古埃及、古代西亚、古代印度和古代美洲建筑等，只有中国建筑、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被认为是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中国古代建筑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是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中延续时代最长、流域最广的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我国古代工匠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工艺经验，建筑领域中独一无二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建筑思想。而故宫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代表。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A， 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是中国建筑。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北京古建筑博物馆坐落在新农坛内，那么新农坛古建筑群中体量最大的院落是什么呢？ A. 太岁殿院落， B. 宰生亭院落， C. 神厨院落。 来，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正确答案，应该是 A， 中国古代建筑。答对的朋友是很多的，我们的很多老朋友都答对了。这样的，莹先跟我们来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送他们2张票。 那就选第5位听众吧。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先农坛现在现存的古建筑群啊，实际上现存主要有5组古建筑群。分别是这个太岁殿院落，然后呢这个先农神坛、宰生亭这么一组，然后呢聚福殿和关公台这组建筑群， 还有我们的神仓建筑群和庆成宫建筑群。 嗯，好，你看又把咱们这个整个大概的情况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我们来编辑数数第五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北仙农坛古建筑群中体量最大的院落是太岁殿，是宰生亭还是神厨呢？这都是院落哈。来，也请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北京古建筑博物馆提供的门票两张，应该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哈。那么李英主任专门也说了，说这个到时候就是去现场是可以进去，就是可以有两位朋友进去参观的哈。 对， 到时候我们会跟您联系，告诉您怎么去。 没问题，没问题。 来，第一道题第五位答对的朋友是华盖烟兰，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还有一件事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本周六这个带您看首博文艺复兴大展的活动的参加活动的名单呢已经是公布了，请大家查阅一下昨天的微信公众号的第二条，上面就有朋友们的名单了。那么这次呢也特别告诉大家，入选的这个15个名额的朋友们都是按照您发送的时间顺序排序我们来邀请的，如果前面有朋友不去了，我们才会往后再接着邀请。不过呢这次没有被邀请到的朋友也没有关系，以后我们还会经常有这样的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的。另外呢也提示参加活动的朋友们，明天刚才天气预报说了会降温下雨，所以呢请大家多穿一件衣服，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也非常期待明天和大家的见面。好，今天我们周五的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呢，要带大家去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社教信息部的副主任李莹。那么刚才李莹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是在这个仙农坛的这个建筑群里头。那么仙农坛呢是古代皇帝在这里进行这个搞祭祀活动的哈。那么古代皇帝在这祭祀是不是有一套比较复杂严格的礼仪，应该是 是的是的那么实际上呢每年这个皇帝是都会选择一个，就是每年农历二月份或者三月份的时候，皇帝会选择一个吉祥的日子来到仙农坛举行这个亲耕享仙农的这么一个礼仪。 嗯， 那么他祭祀仙农的时候呢，他选择的衣服是石青色的礼服。 石青色， 对，这是祭祀仙农专用的一个颜色。 哦， 祭祀完仙农之后，他就是在这个仙农神坛上来举行祭祀仙农的这么一个礼仪。 嗯， 祭祀仙农之后呢，他就会到这个居服殿来换下，将他的祭祀礼服换下来，换成皮便服，到了后来就换成龙袍。然后呢，他从居服殿出来，就是走到我们经常说就俗称的一亩三分地来举行亲耕典礼。那么当时举行亲耕典礼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隆重的，皇帝一手执犁一手拿鞭，然后在这个 一亩三分地里边进行三推三反的这么一个亲耕典礼。皇帝亲耕完之后呢，他就要到后边的这个吉田后边的这个观耕台上面来观看三王九卿进行从耕。 啊、 哦、啊， 皇上耕完之后，这些皇亲国戚们也得去耕。 哎，对对对。那么根据当时的规定，就是因为黄色是皇帝专用的颜色啊，我们这个皇帝用的牛和犁都是黄颜色的。 嗯 啊，三王九卿呢，他用的牛是黑色的，犁被漆成了红颜色。 嗯， 那么皇帝在这个观耕台上面来观看三王九卿公众。 嗯， 我们这个观耕台呢也是很精美的，但是它建造年代呢是乾隆年间，它是在乾隆年间建造的，是砖石琉璃结构的。那么它在这个上面呢有非常精美的这个琉璃的纹饰，是龙缠草的纹饰，这个纹饰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啊。这个龙代表皇帝，草代表庄稼，代表植物，这个植物和龙缠在一起代表了这个皇帝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重视。 嗯， 啊，这是这样的一套礼仪下来要多长时间啊？ 大概要多半天的时间。 哎，咱们现在有没有就是有的地方他们会有这种定期有这样的活动啊？咱们有这种情景再现吗？ 我们每年会在清明节的前后，应该是在清明节前，大部分时间是在清明节前，来组织这个学校啊，来进行这个清更这么一个学生的一个清更的一个展演，就是祭先农拾五谷的这么一个活动，是一个科普活动。 哦，好，那咱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咱们这个中国古代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头的这些展品哈。那么咱们博物馆刚才说了是有这个三个建筑的群组是吧？ 五组，对，但是并不是都开放的。我们 现在展览 的 是三组， 三个。 那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展现这些这个古建筑呢？ 实际上 就看这房子呢，还是说有模型？ 实际上，北京先农坛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品。观众可以在北京先农坛来感受一下中国古代皇家坛庙的这么一个辉煌的这么一个气息的这种特色。我们在展厅里边呢，我们的展览因为涉及到古建筑安全的一些需要，我们的展览更多的呢是以这个图片、模型，甚至也包括一些古建筑构架来进行展示的。当然，随着现在这种科技手段的更高，就是更多，我们也引入了很多电子的一些产品来进行这个展示，让就是通过电子的手段来把这个古建筑的这个基本的知识传播给观众朋友们。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展厅里边，我们还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展品，观众呢可以亲手的来拼拆这个榫卯啊，搭建斗拱啊，来领略中国古代建筑巧搭其构的这种精湛的技艺。 那说到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先农坛，那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先农坛这个坛了。这个坛现在还存在吗？像日坛公园里头那个坛，它就剩一个台子了哈。 我们的坛还存在的。我们的这个北京先农坛的主体的建筑，主要的这些建筑都存在。 坛现在还是有的， 对，坛 这也是还是可以参观吗？ 可以参观，在我们景区里边就可以参观。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听您介绍了有基本的陈列展之一，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展，是吧？我们来说说这个展览吧。它对这个古代建筑的材质、结构、布局等等有比较系统的介绍。刚才您说了哈，那么咱们这个古代建筑博物馆展示这个内容啊，比如说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的，或者是什么地方的这些东西呢？ 我们这个中国古代建筑展它展示的内容呢，它实际上就是从我们原始社会的毛刺土街的这种阶段，一直到明清时候啊，我们就是中国古代建筑达到一个高潮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从原始社会到明清一直都有展示啊，比较连贯的。 那展示是什么东西呢？ 展示它发展的历史，展示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技术，而且我们还会分不同的建筑类型，对这个小的建筑类型进行分门别类的展示。 比如说 民居， 比 如说我们的宫殿建筑， 比 如说我们的坛庙建筑，我们都有一些小，就是有一个小单元进行展示。 这是通过图片吗？还是有实物？ 有图片，有实物，有模型。 这些 都 有是吗？ 也有电子的这种产品的媒体的展示。 有没有说主要是北京地区这么一说呢？因为咱们不是叫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吗？ 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我们的这个展览呢是中国古代建筑展，我们的这个时间呢是从原始社会到明清，然后我们的这个古代建筑展呢也是包含了中国古代建筑，就是各个方面各个地区都有，对，不只是北京。那么我们在就北京地区的这个建筑呢，我们有这个根据不同的这种，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这个主题。那么我们今年的主题实际上就是中华古村落京津冀风情，展示的就是北京京津冀地区古村落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情况。 那挑的是哪儿的古村落呢？ 北京地区的，有北京地区的，也有这个河北地区的，还有这个天津地区的。那么我们展示的可能更多的就是列入国宝级单位的。 比如说挑了一些什么地方？ 村底下呀，然后西井峪村呀，北京地区的，然后我们河北地区的有井陉地，那个有井陉的，有井陉地区的，然后天津那边呢也有，我们都有。 这些展示是不是 那怎么展示呢？还是图片为主？ 对，我们因为那个展厅呢，由于展厅的这个面积的限制，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有通过图片，然后一些这个我们有一些实物，然后做一些模型我们就是，而且这些图片大部分都是我们工作人员亲自去考察的这么一个结果。 哦，现在等于是北京地区的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是古村落哈。 这个应该是我们去年的。 去年的。 然后我们今年是正在筹备的是这个北京的四合院的门墩儿。门墩艺术展。 这个有意思。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很感兴趣的。微信网友溜溜球说了，古建筑好像都是对称的吧，四面合围的。这布局上有什么讲究吗？ 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它的这种群体的这种建筑，实际上它都是形成一个口字形，就是我们由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房屋围合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这个也是应该是中国这种传统的比较封闭的这种礼制或者是文化来决定的。那么实际上呢，它也有一定的好处，它非常的安全，有私密性，私密性很强。这个四合，我们管它叫做四合式的院落。这种四合式的院落呢，它可以根据这个居住人口的数量可大可小我们也可以向横向发展，我们也可以向纵深发展，就是这样的。 这是这个古代建筑在布局上的一些特点哈。 对，然后 还有 一些，比如说我们要是这种群体的建筑，我们很多的公用的建筑，很多这个口字形的院落组合在一起，我们就是中轴对称，把最重要的建筑放在中央，然后两边对称布局，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群体布局的一个特点。 嗯，对称哈。 对， 看来这朋友说的还是比较准确的。 对对对，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我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朋友们加油答题，还可以获得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门票哦。 到博物馆感受古代建筑之美。北京古建筑博物馆坐落在新龙潭内，那么新龙潭古建筑群中体量最大的院落是什么呢？ A. 太岁殿院落， B. 宰生亭院落， C. 神厨院落。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提供的门票两张。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每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社教信息部副主任李莹，来带我们感受古建筑的魅力。那么说到古代建筑呢，很多人就会想到这个古建筑有这个木质的梁柱啊、榫卯啊，还有这个什么木头啊、砖石啊、泥土啊等等等等哈。所以李莹先跟我们说说吧，这个哪一种才是古建筑最主要用的这个材料呢？他们就是古建筑一般会用一些什么样材料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古建筑它，我们的中国古代建筑它最主要的材质是木结构的材质。它是以木结构为主，但是并不代表着就是说我们一点土木都不使，是以砖石为辅的。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宫殿建筑，我们的民居建筑我们就是这些我们经常能看到的这些建筑，园林建筑，它可能大部分它用的都是这个木材。但是比如说我们的陵墓建筑，我们的桥梁，我们的军事建筑，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它的防御性，我们用的更多的就是砖石。 都有用到，但是看来就是这个木头和砖石是用的是比较多的哈。 对对对。 那么要说到古代建筑当中经常引起大家赞叹的就是榫卯结构。特别这个精巧啊，那么这个榫卯结构是咱们中国独有的吗？ 榫卯实际上我曾经看过一些东西，它就是一些书啊，它说其实榫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也在使用，比如说埃及啊，他们也使用榫卯。但是像中国把这个榫卯应用在建筑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说我们的家具啊，对，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是最广泛的。 是，就是经常说起这个老的这个家具啊，特别的好，说哎，这里头一根钉子都没用。 对对对对 啊，说这房子，这个您看这大梁啊，这旁边这房子这么复杂，里头一根钉子都没有用。 对对对， 所以这个榫卯结构确实是很独特的一种这个技术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榫卯实际上是根据木构件之间这种凹凸来进行结合的。木材我们知道它实际上是在日常的这种空气中啊，我们如果有一点生活经验的人，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空气中是有水分的，木材它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那么它的体积会发生我们肉眼观察不到的这种膨胀。 嗯， 当冬天气候干燥的时候，空气中没有水分的时候，那么这些木材里的水分也会挥发，那么它的体积会缩小。实际上我们就是可以理解到凹凸之间它这个空隙啊，它不是严丝合缝的。当这个我们可以说就是说这种凹凸之间的这种它是有一些活动空间的。这个活动空间对建筑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可以抵消地震对于建筑的破坏力。所以中国古代建筑它有抗震性能。 嗯， 啊，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现在人不是老怕这种，就是这个胶水会挥发出一些化学物质，对人体不好。你要榫卯的话，你就把它严丝合缝的扣起来，你就不需要用胶来粘了。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我们这个榫卯到最后呢，我们的这种组合的方式呢也是很多的，多种多样的。那么它到最后呢，实际上呢也就有。带一定程度的它有锁的功能了已经。 嗯， 啊，你只有一个方向， 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叫法，什么这样损那样损，什么抱肩损燕尾损什么的。 对对对、 啊、 对、 咱们这里的这个榫卯结构就是在这古建筑博物馆里通过什么方式来展示？ 我们有展品，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互动的展品啊，我们做了一些榫卯的一些拆装的模型。 嗯， 然后观众可以自己在这个我们的展厅里边来进行组装。 这个榫卯是你们专门一个单元吗？来， 对， 来展示、 这个。对，这是我们有一个部分是这个中国古代建筑技术部分里边。 这是在哪个馆？哪个？ 这是我们在那个中国古代建筑展的这个太岁殿展厅里边。 啊、哦，在这个太岁殿里头就有。 对对对， 是吧？这是榫卯结构。说到古代建筑独特之处，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就是斗拱。 嗯， 其实斗拱也算是运用了榫卯的。这种构造方式， 对， 是吧？ 对对 啊，它一般是在古建筑什么地方用呢？ 嗯，它一般情况下它是位于这个屋顶的下面，柱子的上面，啊，它就是在等于是在房檐下边会出现。 它起什么作用呢？ 它的作用很多呀、啊，因为它也是中国古代建筑最独特的一个构件了。它整体的形状是呈一个倒三角的这么一个形状。它首先就是它位于柱子上面，它可以将屋顶的重量通过我们这个倒三角的这种形式， 嗯， 把屋顶的重量传递到柱子上。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中国古代建筑它的这个结构体系是木框架体系，墙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它不起支撑作用，它只起装饰和维护的作用。 嗯， 所以中国古代建筑有一个特点叫做墙倒屋不塌。啊，那么它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说它可以加深屋檐的长度。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屋檐伸长了，当下雨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走在这个古建筑下面，古建筑屋檐下面是不用打伞的。 嗯， 加深屋檐长度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了是框架结构的，它是木框架结构的。如果雨水把这个木就是木柱子给腐蚀了， 嗯， 那么整个建筑就坍塌了，啊，它加深了出檐的长度之后呢，就可以起到保护建筑的这么一个作用， 嗯， 当然随着中国古代建筑等级制度的不断的完善，啊，斗拱也成为建筑等级的一种标志， 嗯， 只允许等级比较高的建筑才可以在它的屋檐下面安放斗拱， 嗯，啊，其中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之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景泰蓝的哈，北京珐琅厂的，他们当时这个副总苗总来的时候就说起过，就是在这个 APEC 那个雁栖湖的那个会议中心，他们这就是把这个斗拱，钢铁斗拱，给他穿上了景泰蓝的外衣，非常的有特色。这每一个都700斤的钢铁斗拱啊， 其实斗拱的体量也是挺庞大的。 是， 嗯，那么到了清代的时候，我看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建筑，斗拱实际上就是我们建筑构件尺寸的一个标尺。 嗯， 啊，我们就是斗拱，因为它是有开口的嘛。 嗯， 我们根据坐斗的那个开口的尺寸，我们来断定这个建筑的尺寸，建筑其他构件的尺寸、 因为建筑是有体那个等级的， 嗯， 不同等级的建筑它的体量不一样，它的构件尺寸也不一样，但是所有的构件都是和它那个座斗开口的那个斗口是成比例关系的， 这就有力学的这个原理在里面。 对对对， 哈， 就是我们如果选定了这个斗口的尺寸，那么其他所有的构件我们都可以来进行，就是都规定了，我们都知道其他构件的尺寸了，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方便异地加工啊，就是一种标准化的这种建造施工。 斗拱都长得一样吗？ 斗拱长得不太，就是斗拱的我们大概的形制是一样的，但是具体上实际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根据等级它的体量也有这个大小的变化。 哦，诶，那现在有没有什么地方古建筑就有这种斗拱特别值得看，比如说在咱们的博物馆里？ 我们的在北京地区最好的那肯定就是故宫太和殿的斗拱，它的等级是最高的。 嗯， 那么， 它等级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它的体量大。 嗯 啊，它的体量比一般的斗拱都要大一些。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展厅里边，实际上到了清代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转角处的时候也会有斗拱。应该不只是清代，我们到清代的时候，就是在转角处的那个斗拱，我们管它叫做角科斗拱。那么我们在这个中国古代建筑展里边呢，专门按照1:1的比例做了一个角科斗拱的模型。 嗯， 观众呢也可以到我们馆里边去感受一下，近身的感受一下斗拱神奇的魅力。 哦，有这个。你们做了一个这个展品在这里哈。 对对对对， 那么中国古代建筑的内涵丰富多彩，也远远不止刚才我们说到的像榫卯啊、斗拱啊，其他的还有像绘画、彩画、金砖，这些都有什么讲究？另外呢，中国古代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还有什么能够互动可以体验的逛法？一会儿呢我们再来接着聊。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那么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现在真的太忙了，真的没时间看书。 把所有的春天， 现在真的太忙了，真的没时间看书。 平时也没有太多机会去图书馆之类的。 现在有越来越多读书会出现，他们会对推广阅读起到什么作用？读书会的集体阅读分享模式又是什么样子？在现代社会，创立读书会有哪些辛酸苦辣？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几家读书会创始人和大家一起说说，用读书会促进阅读。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107.3 107.3 AM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建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祖国之爱飞越 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20号星期五，农历3月初五，谷雨节气。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还是先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风2级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风3级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那么今天白天呢有霾，需要您防护，而明天降雨，出行请您注意安全，气温又骤降，所以请大家要调整好穿着。因为有降雨，所以呢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0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现在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6.5，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有西五环香泉桥到杏石口桥的北向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北五环香泉桥到肖家河桥的西向东，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奥林西桥的东向西。快速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有西直门北大街西柳城路到二环的北向南，三环到学院南路的北向南，紫竹院西四环到西三环的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 到博物馆感受古代建筑之美。乾隆坛位于北京城市中轴线南段永定门西侧，与天坛遥相对应。这组古建筑群始建于明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以及举行新耕吉田的典礼的地方。其中太岁殿院落是占乾隆坛古建筑群中体量最大的院落，面积是7628.5平方米，包括拜殿、太岁殿正殿以及东西配殿。古人把木星称为太岁，所以它既是星辰，又是民间奉祀的神灵。乾隆坛太岁殿原来是作为明代山川太岁、天神地支、诸神合祀的地方。明嘉靖年间分建天神地支坛后，殿内只供奉太岁神，并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A。乾隆坛古建筑群中体量最大的院落是太岁殿院落。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北京的古建筑中有许多颇具规模、建筑精美的王府，其中哪一座王府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呢？ A. 恭王府， B. 礼亲王府， C. 宁郡王府。 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二道题，乾隆坛这个建筑群体体量最大的院落应该是太岁殿这个院落了哈，也是这里头最主要的，除了乾隆坛之外是吧？ 对对对对， 除了那坛之外最主要的院落了。答对的朋友也比较多，来李莹主任给我们再选一位幸运的朋友。 那就60吧。 60、嗯、啊，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最大的院落是太岁殿，它是用来这个祭祀太岁神的地方。那么太岁神实际上是老百，就是每年的值年之神。过去实际上是用天干地支纪年月日的，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是一共有60天干地支。 哦，哎呦，这个转折呀！好，我们编辑输入第60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就是， 在这个北京这个现存的最古老的一座王府是哪一个？恭王府、李清王府还是宁郡王府？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北京古建筑博物馆提供的门票两张，或者说是更准确的说是提供了这个两个参观的机会哈。到时候我们是要请您到这个古建筑博物馆那边去领的哈。 他就直接拿他的那个相关的信息给我们就可以了。 哎，对，我们到时候编辑会跟您联系。来，第二道题第60位答对的朋友是岳双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周五城市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要带您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去感受古建筑的魅力。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社教信息部副主任李莹。网友达西很着急说，咱们这个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呀？不会就是先农坛本身吧？当然不会了，这里确实是有非常精美的镇馆之宝。来，李莹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实际上我们对这个除了先农坛本身的这个建筑是我们比较精美的这个展品之外，那么我们的镇馆之宝应该说是北京隆福寺的藻井。 嗯， 我们馆一共实际上展示了四组隆福寺的藻井。 嗯， 但是最精美的一座藻井呢应该是北京隆福寺的正觉殿的明间藻井。 嗯，这个藻井是个什么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呢？ 藻井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建筑天花板上的一种装饰手法。 嗯， 但是它最早它是用来刻火的。因为过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现在的避雷设施，所以呢就是人们认为啊，这个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的。 嗯， 我们的古代建筑主要是木结构的建筑，水可以在五行中克火，所以会在这个古代建筑的一些地方安放一些与水有关的构件，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藻井就是其中之一。 嗯， 藻是水藻的藻，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它是在它的周边刻满了这个藻草。 嗯， 井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水井的井，都是和水有关的，它是用来克火的。 嗯， 到了后来随着中国古代建筑等级制度的不断的完善，藻井就成为中国古代等级建筑等级的一种标志，只允许等级比较高的建筑在它的宝座或者是佛像的正上方来安放藻井。 这个藻井非常的精美哈，比如说咱们这个镇馆之宝隆福寺的这个正觉殿的这个藻井是有四层是吧？ 五层。 五层啊，都刻着些什么呢？ 我们这个藻井实际上呢是这个隆福寺的民间藻正觉殿的民间藻井。 嗯， 北京这里就得说一下北京隆福寺，因为北京隆福寺它是始建于明代。 嗯， 它是当时的皇家的一个香火院。 景泰三年1452年建的。 对。 嗯， 那么这个清末这个隆福寺是因为遭了毁坏，所以呢它的一些构件呢就是它的一些建筑就遭到了破坏。 嗯，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对城市规划的考虑，对于商业的发展，所以呢这个隆福寺就进行了一个有目的的这个拆毁。 嗯， 它的一些构件呢就放到了其他地方进行保存。这个隆福寺藻井的构件呢就放到了这个佛学院，就是现在黄色的那个佛学院进行保存。 嗯， 当时是这个我们的一个古建筑专家马旭初先生无意中就发现了这些构件，觉得应该给它恢复起来。 嗯， 于是呢就找到了北京市文物局，找到了我们馆，然后把这些构件运过来。 嗯， 在修复的过程中呢也是很周折。 哦， 没有任何文字的资料，我们只能是经过多方的查找，找到了梁思成先生的遗孀林珠女士。 嗯， 然后通过她找到了当时梁思成先生调研的三张照片。 我们等于就是根据三张照片对隆福寺藻井进行了一个复原。 嗯， 在这个我们这个太岁殿展厅里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修复复原，并向对外向观众展示。 嗯，这个藻井当时是位于隆福正觉殿顶部的哈， 对， 它是在大殿的中心位置。 对， 我们也查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大殿一共有三口藻井， 嗯， 下面分别坐着三世佛， 嗯， 那么中间这个藻井下面的佛就是释迦牟尼， 嗯， 那么现在陈列这个藻井就是原来在中间位置的这个， 对对， 是非常的精美， 对，对， 也是很难得能够看到。那藻井你们现在是怎么放的，让大家看呢？ 我们还是在这个，因为我们是古建筑嘛， 嗯， 所以我们。这个也想给它营建出一个氛围来，但它毕竟不是我们这个古建筑里边的藻井，所以我们在这个展厅里边开辟了一个空间，将这个藻井经过这个等于是按照过去的原来的那种环境复制了一个小环境，把它吊装在上面的。 哦，您刚才跟我说这里不止这一个镇馆之宝，藻井还有几个是吧？ 我们实际上北京隆福寺它有很多组藻井，我们在我们馆里边展示了有四组。 有四组， 嗯， 只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正觉殿的这个是最 精 美 的、 最难得的哈。 对 对。 那其他的就是也都是来自于隆福寺的， 对对对，嗯。 啊，那在这一个展厅都能看见吗？ 我们分别放在不同的展厅里边。 好东西要分着放。 对对对对，实际上我们在拜殿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第一展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也是隆福寺的藻井，其实它也很精美，但是因为当时就是颠沛流离。应该是它颜色呢，就是我们就是没有保存下来。 嗯， 我们这个隆福寺藻井的颜色，因为过去它这个彩画，它是用那个天然的矿物质，它性能很稳定，所以我们到现在，如果观众去我们的展厅看一下的话，它的颜色还是很鲜艳的。 我发现用了矿物质都很好保存，像中国古代青绿山水画里头，其实它也是用这矿物质，所以颜色至今有的时候千年了还能这么鲜艳哈。网友海明月说，听说古代宫殿都是用金砖铺的地面呀，咱们先农坛也有金砖铺地吗？ 我们不是说古代所有的宫殿都是用金砖铺垫 的，级别高的才有。 对，级别高的才有。 嗯， 那么确确实实我们这个北京先农坛的等级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太岁殿里边也是金砖铺地的。 金砖铺地， 也是金砖的。 嗯，而且咱们这里也是有这个太岁殿里头本身就是金砖的。 对对，它本身就是金砖。 因为我们最近也看到新闻说，这个故宫现在不是在为了它这个修缮，也是从这个江浙一带进一些金砖，是留着下一个几百年的时候给后人修缮金砖和金箔哈。 对， 那咱们太岁殿里有这个金砖，而且我刚才您跟我说互动的里头也有这个金砖，是吧？ 对对对，我们互动里面，因为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制砖技艺啊，金砖是最能代表中国古代制砖技艺的，因为它在这个砖石的等级里边，它等级应该是最高的。 嗯， 这个金砖它专产于这个苏州陆墓，它是明代的时候，它这个北京因开始建造北京城嘛，明代的时候开始作为这个皇家就是宫廷专用的这种砖石，就是地砖来使用的。 嗯， 那么它的烧制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严格， 复杂也 复杂。 是， 那么。这个泥烧砖的这些泥，它并不是说我们随便的一条河里挖出来的泥就能烧制而成的。 嗯， 它是苏州陆墓的那条这个护城河里的泥才能够烧制金砖。 嗯， 那么我们选泥完了以后呢，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露天的这种环境里边进行晾晒，去除它的土性。这个去除土性的过程就要有一年的时间啊，然后再把这些泥浸水，就是去除完土性之后把它浸水，浸水完了以后呢，就是让这个不经过无数次的翻倒，把这个泥沙里的气泡倒出来， 嗯， 然后制模阴干，阴干就要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再放到窑里边烧制， 嗯， 放到窑里边烧制呢也是要将近应该是要四个多月的时间， 嗯， 来进行烧，用就不同的柴火来熏烧进行烧制。出炉以后呢，我们还要对这个金砖进行打磨，打磨之后呢，我们还要给它泡桐油。 嗯， 啊，泡桐油是这样的，它一方面可以使金砖有光泽，另一方面呢，还可以使这个金砖呢，这个使用的时间更长一些。所以我们整个烧制金砖的这么一个过程，需要将近两年的时间。 嗯。 而且验收也特别的严格，只要有一点不好的都要毁掉， 对，整个这批就不要了， 他就确保民间不要用这个，都是用的这个皇家上， 对对对对， 所以本身烧制就很难，然后这个成品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合格品率又并不是特别的高， 对对对， 所以就导致叫金砖，就跟金子一般金贵啊， 对对对对， 当然它确实是泥土烧的， 对，它就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呀，就是说敲之有声，断之无孔， 嗯 啊，要达到这么一个效果、所以那个我们， 所以你们现在互动就有 敲金砖、对对对，我们为了更好的让观众感受到我们金砖的这种魅力，我们在这个展览筹备的过程中呢，我们专门从这个苏州就是找来一块，人家也是这个苏州这个御窑厂的这个金厂长专门赠给我们一块按照古法来制作的这么一块金砖啊，它是一个我们等于说实话了，就是非常精美的一个展品啊，看上去很朴实，但是敲起来的声音那就真是很美妙的。 那大家是去那儿 可以敲， 可以敲， 可以敲一敲， 可以敲一敲， 嗯， 我因为我看到就是有一些朋友去那儿玩，然后发的这个点评，里头就说，Make 800就说了，说这个敲一敲这金砖，惊诧于泥土制品竟然有如金属般铿锵的这个声音哈、特别有意思， 嗯。 说完了金砖，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彩画。马赛克这位微信网友也说，他说我去故宫和颐和园玩的时候就觉得墙上梁上的彩画特别漂亮，还有一些名著的人物和故事。先农坛也有是吧？这样的展览， 先农坛有一部分，因为我们有一部分展览，中国古代建筑展有一部分展览是专门介绍古建筑彩画的， 嗯， 那么就是讲述了一下这个古建筑的这个彩画这么一个发展， 嗯， 实际上彩画它最早它是用来装这个保护建筑的，到了后来开始装饰，那么到了我们的这个等级制度不断完善的时候，那么这个彩画这个它是也是有等级的，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颐和园那种。这种彩画我们管它叫做苏式彩画， 嗯， 它一般情况下是用在园林建筑里边啊，我们的宫殿建筑呢它更多的用的是河西彩画和玄子彩画，我们的这个如果观众去我们的这个先农坛古建筑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建筑的外檐使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是中国古代建筑彩画中等级最高的一种彩画形式，我们建筑的内檐使用的就是玄子彩画，我们都可以看到， 你们这里这个彩画也是一些这个图片的展示是吗？ 不，我们建筑古先农坛古建筑 本 身它就有彩画 哦、好，哎，那么说到这个，你们这里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这个建筑，就是北京四合院的这个展览哈、这个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老北京都应该比较感兴趣 的、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在建筑类型部分呢，我们专门开辟出一个单元，小单元，讲述了一下这个住宅。那么住宅我们主要讲述的就是北京四合院。 嗯， 实际上北京四合院它也是就是在礼制的影响下，它的建造也是十分讲究的。首先我们看大门。啊，我们大门是分好几种，我们有金柱大门，我们有广亮大门，这个那个如意门，还有这种小门楼， 嗯， 就是不同身份地位的宅院主人，他使用不同这种体量的大门。那么我们到了内宅之后，我们实际上也是有讲究的。那么不同身份的家族里边，不同身份的家人，他居住的房间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宅院主人，他就居住在正房里边，儿子分别居住在东西厢房里边。那么女眷就是在后面，我们最后面。为什么过去叫做深宅大院呀？啊，它是有一定的讲究的。这个北京四合院实际上反映了这个中国儒教的这种礼制观，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我们这个古代的长幼有序的这种家风。 嗯，现在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这个北京四合院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这个展览。 对对对，小单元 有助于我们来了解这个北京的这个四合院哈。然后你知道我去翻了一下对于你们这边管理的评论，好多朋友特别感兴趣，就是你们这儿经常的会有志愿者讲解，因为你看这种东西吧，就你要没有人讲的话，可能就是就这么走马观花的看一遍，但是好多人说，哎呀，真的是这个讲了之后啊，能够解答很多的这个疑惑。 对， 让您跟我们说一下咱们这个馆的开放时间啊，以及怎么就有一些什么样人、什么时间能够听到讲解吧。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但是我们3点半就停止卖票了。我们除夕然后还有初一周一是闭馆的，其他时候都是开放的。我们的，因为我们博物馆它是建筑遗址类博物馆，我们是不免票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票价是成人15，学生8块，北京市中小学生是免票的。我们这个有这个老年证的这个观众也是免票的。那个周三的时候前200名观众也是免票的。 就得早点去。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是吧？ 啊，那么我们志愿者讲解的时间是上午9点半到这个有一场，然后下午1点半有一场， 啊，就两场，上午9点半和下午1点半。 对， 那跟我们说说这志愿者都是些什么人呢？因为我看他们评论志愿者说的非常好 啊，我们的志愿者真是特别的好啊，特别的给力，因为我们的这个展览呢，就是没有志愿者的讲解，观众就是参观的效果会有一些折扣。 是， 那么通过我们的志愿者的讲解呢，我们的观众呢对于我们的志愿者的服务也是非常的满意的。我们的志愿者实际上我们的水平也是挺高的。他们有博士生啊、都是从社会招来的，也都、大部分都是大学生。然后他们有的是从事一些人事工作，有的从事一些技术工作，有的还是学生。我们从这个社会上招这些志愿者来为我们进行服务，他们对我们的博物馆呢，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展览，就是我们博物馆的开放工作呢，给了很大的支持。 嗯，太棒了。上午9点半有一场是吧？ 对对对。 下午是 1点半。 1点半、哈，在哪儿？怎么去？博物馆 啊。那么我们这个博物馆、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对，实际上它位于这个西城区这个东京路21号。我们如果要是从这个观众要是坐车的话，可能就会稍微走得远一些。比较近的一个呢，就是说坐15路、35路南纬路下车，下车以后我们往南走一下就到了。 我看离友医院特别近是吧？ 啊，对，友医院的话就是 几百米。 我们友医院直接往南走，就是它有一个应该是。他跨了一条马路嘛，他那条马路直接往南走，走到头就到了。 地铁的7号线朱市口站有1公里多是吧？离这儿？ 对对对， 然后这个公交车站就比较近了。 对，120、20到那个天坛西门，然后再往西走一点就到了。 咱博物馆还有停车场是吧？ 对，我们有。关注自驾车的话，我们那个停车场还是挺大的， 是吧？停车场收费的吧？ 免费的。 免费的，好多人得来了。太棒了。来，我们最后要公布一下第三道题的答案，再选出第三位幸运的朋友，您选一个什么数呢？ 好，我看看啊。第三位的话那就选27吧。 27、有什么说法吗？ 因为从91年开放一直到2018年，我们博物馆已经开放了27年了。 好，我们来看看第三题的答案。 到博物馆感受古代建筑之美。北京现存王府20座左右，这些王府都是仅次于故宫的建筑，非常美观，也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清代王府中所居住的王爷大多都是满洲王爷，其王府建筑不免带有一些关外满族建筑的特点。满族建筑大多是砖木结构，房屋一般是3间或5间，富裕的人家会有四合院式的单元建筑。坐落于东单北极阁3条71号的宁郡王府，是北京现存建筑年代最早、建筑规制较高的一座清王府，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类古遗迹。除府邸外园已经拆除外，正殿、后殿、后寝、一楼及后楼基本保持完整。宁郡王名洪角，是清康熙帝13子允祥的第4子，封宁郡王。这座王府自雍正年间兴建以来，没有经过大的修缮和更改，所以保存了乾隆以前的建筑风貌。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C， 北京现存最古老的一座王府是宁郡王府。 来，刚才说了第三题，第27位答对的朋友是踏雪寻梅，我们的编辑选出来了，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看腻了路网纵横、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市，我们不妨也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